的故事里流淌着古老的歌，牛郎织女且情相会在银河，望江与千里 下面请欣赏朱晓玲演唱的《妈妈的吻》，刘一珍带出的《乡里妹子》，胡月演唱的《我热恋的故乡》。 我 婶婶阿姨爷爷奶奶跳起跳板盼灾难盼灾难我到处乡里妹子乡里妹子乖耶 我说了乡里妹子乡里妹子嗨耶 我到处乡里妹子乡里妹子乖耶 我说了乡里妹子乡里妹子嗨耶

我想对您说，我的嘴边有烟霞，妈妈，我想对您笑。 感激的牛车，

穷远不分离，我们来穷远不分离。

今儿哟，无忌变成了采风花。马有灯断了油，山村的夜色怎么这么亮？

约好6小时后再见。